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3章魂器第86集。 这么说来，世纪毁了，戒指毁了，杯子、挂坠盒和蛇还在。你认为还有一个魂器，可能是拉文克劳或格兰芬多的遗物。 很好，总结得简练而准确。 是的。 邓布利多点头赞许道。 那么你还在寻找他们吗，先生？你离开学校就是去做这件事吗？ 对。我找了很长时间。我想也许我快要找到另一个了，有了一些蛛丝马迹。 如果你找到了， 哈利马上说， 我能跟你去帮忙消灭他吗？ 邓布利多非常认真地看了哈利一会儿，然后说， 我想可以。 我可以？ 哈利说，吃了一惊。 哦，是的。 邓布利多说着微微一笑。 我想你赢得了这个权利。 哈利的心飞了起来，终于有一次听到不是谨慎和保护之类的话了，感觉真好。墙上的校长们似乎不那么赞赏邓布利多的决定。哈利看到有几个人在摇头，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哼了一声。 魂器被毁的时候，伏地魔会知道吗，先生？他能感觉到吗？ 哈利问道，没去理睬那些肖像。 非常有趣的问题，哈利。我想不会，因为伏地魔现在罪恶太深，而他的这些重要部分又分离得太久。我相信他的感觉已经不如我们，也许在临死时他才会感觉到损失。比如那本日记被毁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察觉，后来才从卢修斯·马尔福口中逼问出来。我听说当伏地魔发现日记被摧毁并失去了所有魔力之后，曾经大发雷霆，非常可怕。 可我以为是他要卢修斯·马尔福把日记偷偷带进霍格沃茨的。 是的，那是多年以前，伏地魔确信自己可以制造多个魂器的时候。但是卢修斯仍要等待伏地魔的许可才能行动，他没有等到，因为伏地魔交托日记后不久便消失了。他无疑认为卢修斯对魂器除了小心看护之外不敢做任何事，他是过于依靠卢修斯对主人的畏惧了。要知道这个主人已失踪多年，并被卢修斯认为已经死亡。当然，卢修斯不知道那本日记实际上是什么。我想，伏地魔只会跟他说，日记被施了巧妙的魔法，能使密室重新打开。如果卢修斯知道他手里捧了主人的一片灵魂，一定会对他更加敬重一些。但事实是，卢修斯为了自己的目的执行了老计划，把日记安置在亚瑟·维斯莱的女儿身上。他希望以此败坏亚瑟的名声，把我赶出霍格沃茨，同时除掉一件非常容易惹祸的物证。啊，可怜的卢修斯，出于私心丢掉魂器而触怒了伏地魔，去年又在魔法部遭遇那样的惨败。 如果他此刻暗自庆幸能在阿兹卡班苟且偷安，我不会奇怪。 哈利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，问道： 如果魂器全部给销毁了，伏地魔就能被杀死吗？ 我想是的。 邓布利多说： 没有了魂器，伏地魔就是个灵魂已经残损的凡人。但不要忘记，尽管灵魂残破得无法修复，他的脑子和魔力仍完好无损。伏地魔这样的巫师，即使已经没有魂器，杀死他还是需要超常的能力与本领。 可我没有超常的能力与本领。 哈利脱口而出。 你有。 邓布利多坚定地说。 你有伏地魔从未有过的能力。你有。 我知道。 哈利不耐烦地说。 我有爱。 他好容易才没有加上。 有什么了不起？ 是的，哈利。你有爱。 邓布利多好像很了解哈利舌头底下压着的话。 想想你经历的一切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你还太年轻，不知道你是多么特殊，哈利。 那么，预言说，我有黑魔王所不了解的力量，指的就是爱。 哈利问，他感到有点失望。 对，就是爱。 邓布利多说。 但是哈利，永远不要忘记，预言的意义其实都是伏地魔制造的。我去年底跟你讲过这一点。伏地魔把你当成对他最危险的人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使你变成了对他最危险的人。 可这是一回事。 不是一回事。 邓布利多语气有些不耐烦了，他用枯黑的手指着哈利说： 你太把那个预言当回事了。 可是。 哈利结结巴巴地说： 你说过那个预言意味着…… 如果伏地魔从未听说过那个预言，他还会应验吗？他还会有意义吗？当然不会。你认为预言厅中的每个预言都应验了吗？ 可是…… 哈利糊涂了。 可是去年你说过我们中间必有一个要把对方杀死。 哈利呀，哈利。那只是因为伏地魔犯了个大错，他按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采取了行动。如果伏地魔没有杀死你的父亲，你还会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吗？当然不会。如果他没有逼你母亲为你而死，你还会得到他无法穿透的魔法保护吗？当然不会。哈利，你不明白吗？伏地魔自己制造了他最可怕的敌人，就像普天下的暴君一样。你知道暴君多么害怕被压迫的人民吗？他们都知道，总有一天，在众多受害者中，会有一个起来奋起反击。伏地魔也一样，他总是在寻找那个会向他挑战的人，听到预言后就马上行动。结果，他不仅亲手选出了那个最有可能除掉他的人，而且给了那个人特别致命的武器。 可是 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 邓布利多站了起来，在屋子里大步地走来走去，闪亮的袍子在身后呼呼飘动。哈利还从没见他这么激动过。 因为企图杀死你，伏地魔亲自选出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卓越人物，并为其提供了工具。你能看到伏地魔的思想、野心，甚至能听懂他发令时那蛇语般的语言。这都只能怪他自己。可是哈利，尽管你能洞察伏地魔的世界，要知道这是任何食死徒不惜用杀人来换取的能力。但是你却从未接受黑魔法的诱惑，从未显露过丝毫想要追随伏地魔的欲望，一秒钟都没有。 当然不会， 哈利愤怒地说。 他杀了我的父母。 简而言之，是你的爱保护了你。 邓布利多大声说， 唯有这一种保护才有可能抵御伏地魔那样的权力的诱惑。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诱惑，那么多痛苦，你依然心地纯洁，还像11岁时那样。当时你向那面能照出你内心愿望的镜子中望去，看到的只有怎样挫败伏地魔，而没有对长生和财富的渴望。哈利，你知不知道，世上没有几个巫师能看到你在镜中看到的东西。伏地魔那时就该知道他要对付的是什么，可惜他没有。但他现在知道了，你侵入了伏地魔的思想而未受任何损害，他想附在你身上时却不能不忍受剧烈的痛苦。他在布里已经发现了这一点，但我认为他不了解这是为什么，哈利。但他那样急于破坏自己的灵魂，从来无暇去了解一个纯洁健全的灵魂拥有何等无与伦比的力量。 可是先生， 哈利说，竭力不想显得像是在争辩。 说到底还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我必须设法杀死他，否则…… 必须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你当然必须，但不是因为预言，而是因为你自己。你不这样做就不会安心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请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从未听过那个预言，你对伏地魔会有什么想法呢？想一想。 看着面前踱来踱去的邓布利多，哈利沉思起来。他想到了他的母亲、他的父亲和小天狼星，想到了塞德里克，想到了伏地魔的种种罪行。他的胸中腾起一股烈焰，直烧到喉咙口。 我想除掉他， 哈利轻声说。 我想去做这件事。 你当然会， 邓布利多叫道。 你看，预言并没表示你必须做什么，但预言使伏地魔认定你是他的对手。换句话说，你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，有权不理睬那个预言，但伏地魔还是会对他念念不忘，他会继续追杀你，这就必然使得 我们终有一个会把对方杀死。 哈利说。 是的。 他终于明白了邓布利多要告诉他的意思，那就是被拽进决斗场去面对一场殊死搏斗，和自己昂首走进去是不一样的。 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少不同。但邓布利多知道，我也知道。 哈利带着强烈的自豪感想到， 我的父母也知道，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不同。